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咁啊，今日我哋想讲一集放假。我哋放咗两个礼拜假啦。第二样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哋中唔中意放大假咧？嗱，有啲人系唔中意噶，我突然间先举例子啊。阿笋哥，你中唔中意放大假咧？ 喂，大佬，呢、這个我即系自己做老板咧，系所有做老板嘅人系唔会中意放大假。除非你放假嗰段時間自己有錢飛入嚟啦，係咪？即係如果即係你放大假就等於咩？等於失業 啊！ 你放大假你冇嘢做，唔到嘢噶嘛？ 但係個壓力咪好大咯！即係你成日都唔撚放假喎，大佬好撚辛苦喎。 嗱、放假咧就有冇錢嘅壓力， 係 翻工咧就有上班嘅壓力嚇、其實都係壓力嚟㗎，係咪先？咁、你覺得邊個壓力緊要啲啊？冇饭，一一个咧就系 冇饭食， 一个就系冇饭食嘅压力， 冇饭食嘅压力都已经大好多啦。 系咯，咁咪就系咯，咁所以点解你二者权衡啊，取其轻，你梗系唔翻工嘅，梗系翻工嘅压力系细过唔翻工啦，系咪？咁所以放假一般嚟讲都唔系太中意太长， 因为近排 两三日 OK 嘅。 近排撞到一个人，联发个老细，咁啊话说啊，争联发个老细好大人情啊。啊！呢單嘢我未講過。咁咧有一日，我話去金裝燉奶佬啊食早餐啦。去金裝燉奶佬食早餐，原因係咩咧？當完嘢係要去銀行，銀行開九點噶嘛，我話放七點半噶嘛。咁啊去，即係當中有個 time lapse， 咁啊去食個早餐啦。我好中意金裝燉奶佬一樣嘢係咩咧？食唔飽，即係你食一個餐一定唔飽噶嘛。第一，咁啊梗係食兩個餐啦。咁啊食咗一個餐之後，仲要叫一個涼粉冰飲，涼粉冰加$8。咁啊第二個餐亦都係一樣，叫涼粉冰飲。點知咧，聯發個老細，聯發燒味老細喺後邊拍一拍我喎。我喂老細坐，你食咩啊？打埋落張單度。咁咧講呢句嘢咧，老細即刻坐低。我諗佢本來就唔會坐低嘅，食早餐噶。我一講呢句嘢，佢坐低。之後打完張單之後咧，佢同我搶張單埋單。我喂老細有冇搞錯？我叫你坐低，你同我搶張單埋單。唉、大家有冇搞？我賺咗你十幾年錢，你同我講呢啲。一坐低咁啊，大家鬥搶啦張單，你搶我，我搶你咁。搶完之後最大鑊係咩咧？阿聯發阿個老細攞我對筷子去食嘢，食佢碗面。哇！咦，阿老細唔好意思，唔緊要啦，屌大家咁熟。啊，如果聯發個老細係女人好啦，哇、大家咁熟唔緊要，過嚟屌閪啊！咁搶啦埋單之後咧，就即係當中就講開啦。原來佢仔大女大噶，個女係教鋼琴。同埋開即係 吹簫嘅， 唔係我成日未見過佢女，唔敢講啊，可能好撚核突。咁咧就即係都唔使休噶啦，仔大女大。我話喂老細，你仲早？我見你冇休過息過，新年都淨係休一日。佢話梗係唔係啦，新年休初一，屌咧，我唔係休息啊，係買定了初二，諗住啲人開年啊，屌咧幾撚多嘢做啊，成年冇休過息嘅。你見佢日日都喺鋪頭做嘢嘅，咁我話點解唔休下息啊？都退得休啦。唉，好老实讲，街坊生意自己休息有咩做呢？嗱，呢样嘢先金啊！你休息有咩做呢？嗱，佢就成为一个咁嘅人，因为可能佢后生嘅时候为咗当嘢，咁你真系日做夜做啊！你冇兴趣噶个人，唔系冇兴趣，培养唔到兴趣啊！兴趣系需要咩呢？有闲钱，有时间，你先会有一样嘢嘅兴趣噶嘛！你冇闲钱，冇时间，有捻兴趣啊？我哋嘅興趣以前翻學嘅咩咧？冇時間冇錢咩？打飛機咯！屌你老尾，十分鐘搞撚點啊？都唔使啊！冇打唔撚都十分鐘啦！屌你打幾嘢搞撚點啦？到而家大咗，你打多幾嘢啫都係。嗯。喂，等一等啊！咁你興趣呢樣嘢，你一個要閒錢啦，有閒錢之後你要有時間啦。咁到你大咗嘅時候，嗱，我哋出嚟做嘢，如果你份工係真係好掠奪你嘅私人時間，譬如有啲私人公司。做銀行嗰啲講緊，我有一日偷聽人哋講電話，嗰、那個女人咧唔係講電話啊，傾偈啊，喺輕鐵嗰度傾。佢係做銀行 teller 嘅，佢話俾我即係同第二個傾偈嘅時候話，原來星期六日要翻工嘅，做咩咧？佢有啲 quota 叫跑數嘅，要 call 客嘅，要翻公司喺屋企做嘅，做唔掂咧就星期一要去上堂，即係懲罰性啦。咁屌你老味，即係你冇時間做一啲你有興趣嘅嘢啦嚇。咁、你冇興趣嘅時候，到你年紀大咗嘅時候，真係好撚惡噶。同埋你個人都好撚頹啊，因為你翻工就你冇理由翻工係興趣喎。我唔知道有邊個翻工係興趣嘅，屌有我哋有個護士好撚黐線嘅。話説咧，佢成日都即係佢係護士長嚟嘅歸位，咁啊成日研究一啲特別嘅技能嘅女護士就有咩特別技能就唔係話喂阿狗護士，我同你吹下簫睇下你射精會唔會快啲啦？梗係唔係講啲嘢啦？香薰醫精神病， 一系咧就唔知乜撚嘢番簡醫精神病災，唔係神打醫精神病，成日講啲嘢，我屌你老母咩屌！你係點啊？啲醫生炒曬啦，黐線佬！即係佢係染撚咗精神病，真係。 嗱，即係如果你話做到一把年紀啊，其實你除咗冇，即係如果即係我諗啊，聯發老闆有個好處啦，佢起碼有啲錢啦。 係。 即係如果你係仲有冇錢嘅，就更加慘。仲冇錢嘅時候咧，你就去投奔咩咧？你要投奔人類嘅精神文明財富啊！ 咩噶？ 睇下書 咯！屌你啦！你冇讀過書睇閪咩睇？ 哦，咁唔係嘅，即係嗱，我覺得有好多個層次嘅。我有時見到一啲中女，即係師奶啊，即係已經係師奶四十幾歲啦，仲去啲漫畫店嗰度咧 睇漫畫。 唔係啊，租嗰啲咧漫畫封面咁樣畫啲咩？他偷走了我的香吻啊！ 哇，唔撚係啊！ 我的愛神是阿哥啊！ 我的愛神是阿哥， 即 係 睇 嗰啲，咦？亂文喎，好睇喎，屌你！ 即係睇嗰啲咧，好老土、好落後嘅愛情小説咧，你見好多時，你有冇？你知唔知我講邊啲書先？ 我知。 通常 我 封面都係有啲水彩畫咁樣嘅， 即係總之喺嗰個合益商場樓上嗰啲啦。 有個好靚仔嘅白馬王子，我以前咧好細個咧，當我睇緊武俠小説嘅時候，屌呢啲書邊度有人睇啊？即係睇兩句已經覺得哇，屌咁頂唔撚順啊！即係抌落街啦，吳家富貴。咁但係真係有人睇嘅喎。咁我諗咧，去到其實你冇乜錢咧，最好係咩咧？即係睇啲低級書咯，你咪睇武俠小説都得㗎。武俠小説其實都係好易睇㗎，係咪先？咁我个睇法就 系 咁嘅，嗱，上咗年纪咧，最好做咩嘢咧？一系冇钱吓，讲下冇钱，即系睇书。第二咧，喺书里边咧，揾一个专项研究下，譬如话咧，有啲咩研究唔完嘅咧，一系研究紫微斗数，系啊。咁你点解？因为你已经去到六十几岁啦嘛，你仲可以睇翻之前嗰啲准唔准啊嘛，系咪先？嗱，你廿几岁你睇唔到之后嗰只准，所以你太早研究，你冇办法研究到嗰件事嘅。但你去到六十幾歲望翻轉頭，你就可以睇到準唔準啦。呢件嘢咧，只有你先可以驗證到嘅啫。所以最好就睇下風水啊，研究下八字啊。有咩好處咧？你去仲可以有時同人哋轉下運， 係咪先？性交轉運啊！屌 嗱，其實咧人老咗咧，最慘係咩？冇價值啊！ 啊，係你講啊！ 冇價值係在於咩？相對於人哋嘅價值嚟講，冇價值。你要令到人哋有價值咧，即係一個人咧最想要啲係咩咧？第一有冇錢，第二想知未來。所以你知道咗哦，你譬如研究紫微斗數，你有咩好處啊？啲年青人想同你傾下偈 啊，咁你嚇 屌！如果你點解神婆一定係個神婆啊？神女得唔得咧？冇嘅，冇神女嘅，神女屌緊閪啦，俾人拎咗去祭祀啦，係咪啊？一定係神婆啊！啲阿婆老咗冇價值，咪去做神婆咯，係咪啊？即係點解你要問米？你要揾個八歲嘅阿婆去問米啊？佢都就快見到地獄先至去做神婆噶嘛，係咪先嚇？咁你但係你。做呢啲嘢咧，其實咧，你同個社會又會多啲接觸噶，其實，所以你發現咧，年紀大咗嘅人中意咩？畫畫啦，唱下，最多啊唱下粵曲啦，咁然後咧就睇書啦，睇書係好少數嘅其實，睇書啊，研究下歷史啊，即係諗下人生啊，其實係咁過喎。如果你有錢咧，又好唔同啦。有錢咧，其實呢個世界咧有食唔完嘅嘢嘅，即係你可以每日試唔同嘅美食啦。 哇！年紀大咗好撚惡食嘢喎，屌你！我食少啲胃痛啊，而家唔係食多少少胃痛啊。 今日食少啲噶嘛，大佬你食兩個早餐梗係多啦。 屌你！ 呢個你可以食少啲然後咧你又可以其實而家好多餐廳都專門做啲貴價唔飽嘅套餐㗎。你晏晝可以去龍吟嗰度食個下午，食個晏晝。 哇！屌你啦！ 咁咪有錢嘛？喂，大佬，你其實已經好，我當你已經係有幾千萬身家啦。屌你使到你 喂有幾千萬去龍吟食啦！屌你！ 譬如你收養工，你都有幾百粒喺個袋度㗎。咁咪去啲龍吟食下咯嚇。佢一皮食一餐，你食一次啫嚇。你又可以去下即係香港有咁多好嘅餐廳，你每間又去下，咁樣其實好嘥時間㗎。其次咧就係你食完之後你仲可以研究噶嘛，即係究竟佢用咩辦法可以整到咁好食咧？跟住然後咧玩下唔同嘅類咯，你已經請唔到期啦，咁咪試啲好啲嘅咯，係咪先？用長啲嘅時間做一次豐盛嘅愛咁樣嚇，咁冇所謂。其實你俾緊錢佢就招呼你，佢就仲喺度墮落緊嘅時候，你已經就快升華到玩完嘅時候啦， 係咪先？升天， 係咯，就快升天啦。所以咧唔緊要啊，你咪俾佢墮落下咯。咁然後你將你有嘅俾喺。即係你將你有餘嘅，然後補佢嘅不足，幾好啊！呢個社會嚇，係咪啊？ 因為嗰日我同阿牛牛啊傾開，牛牛就話佢一年裏邊未放過大，幾年裏邊未放過大假，因為佢哋放大假好撚變態嘅，要揾一個醫生去頂你。 咁你揾醫生去頂你嘅時候，邊個醫生去頂你啫？即係要你揾啲同學啦，仲要放緊假同學去頂你。咁你要俾翻錢人喎，仲要係，即係你俾翻錢人，人哋先去頂你喎。咁之後冇假放啦。咁佢成日都話好辛苦，但我就同佢講：哦，不如咁啦，你攞幾日大假去唞下啦。咁佢又掟咗一句出嚟：放大假咩做？嗱。你俾我放大假多嘢做啦，你叫我放大假未出个门口啦，屌你忙紧到呕啦，即系，但系有啲人放大假真系冇嘢做，你见阿牛牛，见阿联发老细，另外就见何明记老细，何明记老细都成日同我讲，唉、哎、放大假都唔知有咩做，即系我话喂不如去下旅行啦咁样样，唉、哎、有边度好去啊，我唔中意去旅行嘅，我话咁有啲咩嗜好噶你，一讲开嗜好你知唔知佢讲咩咧？冇，即系佢真系讲一句系咩咧？冇。咁你又大撚鑊啊！原來嗰個人冇嗜好嘅，屌你老尾！呢樣嘢先大煲鑊啊！你點樣 preoccupy 你啲時間先？ 喂，呢啲係作茧自綁嘅啫、啊。你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咁多嘢好玩。 有啲人話日做夜做噶嘛，大佬。 同埋有好多嘢啊，唔使你話真係花時間研究就培養興趣，譬如屌閪。 屌你老尾！我咁嘅年紀四十幾，你俾我屌屌得幾多次閪啊，大佬！ 喂，大佬，你放三大假，然後屌三次咯。 哇！屌你，咁你一個月先屌一次，其他時間做乜撚嘢先？ 你放大假啊嘛，唔係講緊你退休啊嘛。 我知道，但係你其他時間做乜撚嘢先？一個月先屌一次喺你屋企養精蓄鋭，日日打坐，我要屌閪佢，屌閪條撚佬啊，條撚佬啊！屌你老尾！ 你唔使噶，你咪去，你咪就放大假嗰日，跟住然後。你見到網上邊一四一邊條女最靚嘅，又問佢包佢一日幾錢咁啊？嚇幾 Q 幾 Q 咁樣，你咪自己搞掂曬咯，係咪？ 但係咁都有其他時間做唔到嘢。Pio 其實你興趣就係 愛婦啊嘛，就翻嗰啲時間啊，愛婦啦，揸車輪啦，傾偈啦， 俾人打 OK。喂啊，老細你講你屌還屌喎，你唔好講咁撚多廢話好喎。 喂，你俾錢包埋㗎啦。 我驚佢戴耳筒，屌你老啊！講完成日講嘢，屌咁之後聽嘢啦，屌啊！你講完啦。 冇，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好像有個 friend 咁樣，近排開始冇揾份工，然後咧就買一部拉卡，買一部拉卡， 哇，好撚貴喎！ 係啊，14萬啊，買咗。 黐撚線啊！ 跟住然後 數碼後背嘅， 唔係就咁普通 M 咯，拉卡 M 再加支鏡咁啊，十 菲林機， 菲林機啊，唔係數碼相機。 哦，因為拉卡菲林機唔貴而家。 唔係數碼機嚟，跟住然後咧，我係話，哇，你咁撚寫得嘅，佢話。唉，享受人生啊！ 屌你啦，攞部 Canon 影冇撚咁嬲啦！ 都唔係嘅，咁起碼人哋即係人哋嗰種享受，拎出嚟就已經係一種享受， 係 即係好似你戴名錶一樣，拎戴上身就已經係享受緊，係咪？咁雖然呢啲嘢好膚淺嘅，不過起碼你有我冇啊嘛，係咪先？ 咁啊係。 咁然後，咁你做老友嘅你嘛，哇！我真係好羨慕你，咁俾佢享受下啦。 你真係一個，我永遠都係覺得你係一個無怨無仇，仲要識得喺呢個世界上面好享受人生嘅精華嘅一個人啊！真係。 即係跟住然後所以我覺得真係一個人一旦冇嘢做，如果有經濟困境，真係冇辦法，真係令到人哋好擔憂嘅。即係香港最好，你已經有間屋啦，有間屋嘅時候食飯就唔係好大問題嘅。 咁啊係，乜撚都食得落。 即係你最尾可以自己煮嘛。 啊，咁啊 係。你煮飯其實唔係好貴嘅啫。 煮飯真係唔貴。 你講緊你買包米，買一袋啊，一個月係食唔到一袋米㗎。 屌你邊食得曬啊！ 你買五公斤米啊，一個月食唔曬。 啊。 跟住然後，喂，買啲菜咁幾蚊啫，咪食平啲咯。 買平菜 話唔得㗎，咪菜唔使買平嘅，12蚊斤，一日食唔到一斤菜。 食唔到，點解死人啊？點解？ 係咯，你一個人食四兩菜嘅啫，跟住你仲可以考慮蒸腐乳、蒸鹹蝦膏，或者係蒸花生。啊，蒸花生幾好食㗎。 啊，花生幾好食㗎，蒸花生。 我都好中意蒸花生嘅。 蒸花生幾好食啊！蒸花生。 跟住然後，喂，豪華啲嘅。 花生落少蝦子好食啊！花生落少少蝦子喺面，之後淋啲豉油熟油落去，哇！屌你，咁真係人間美食。 即係嗰啲嘢。唉，真係有限數嘅啫，再唔係豪華啲咪食只鹹蛋咯，又有蛋白質又鹹，有鹽，補充身體需要嘅。 屌你點解我哋講撚到屌你黑肉地痰 嘅 撚樣？ 唔係好差，真係唔係好差。我其實講真，我自己生活嘅時候，我都係食呢啲嘢嘅，即係蒸下嗰啲人魚乾啊。 哇！人魚乾而家好貴啊！ 就唔係好貴嘅啫喎，呢個講緊，因為你佢貴，但係唔重情啊嘛，大佬。 咁啊係， 你就買二兩咁樣咁大包食幾次啦，係咪先？所以咧，我咁睇嘅，即係你話真正嗱，即係住屋解決咗嘅話咧，跟住嗰啲都唔係問題。對我嚟講，我覺得唔係好大問題咯，即係。 唔係你有個好嘅心理質素，同埋你真係會睇下書嘛？牛牛唔睇書嘅，你見牛牛幾可睇過閒書啊？即係你叫佢睇下嗰啲乜撚嘢弗洛伊德， 所以佢有好處 睇嘅，屌你！ 佢有錢啊！ 咁啊係。 佢有錢， 但係佢唔使。 佢有錢，咪到佢。 可能有末期癌症啦， 啊、 艾滋病啦， 啊、 哎，等到佢發現人生終歸都係乜都冇嘅時候，佢、啊、就會死噶啦。 咁啊 係。但係佢而家就係覺得誒、有錢嘅人有個特點啊，就係、是、覺得佢聽日都係咁啊。 啊， 係 係。 用人嘅特點咧，我咪話好用喎、啊，即係但係一般用人即係大部分人都係用人，99% 都係用人，只1% 係頂尖嘅啫呢個世界嚇。啊啊咁你嗰99% 嘅人裏面，喂，大家都覺得聽日同今日係一樣噶啦，琴日同聽日一樣噶嘛，前日同後日係一樣噶嘛，即係你一定係覺得你今日醫生，後日醫生，你一世都係醫生噶嘛，屌你撚知你會生 cancer，唉，你撚知呢個世界會變嘅咩？即係好似啊嗰本叫做咩？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咁樣。 系咯， 佢系醫生之後，第二日係 一打仗，一打仗就唔係醫生啦，係咪先？你呢個身份即係一時一地一時，即係俾你嘅啫，過咗就唔係你嘅。我琴日先同個保險嗰啲人傾偈，佢話佢之前喺大陸度，做一個小老闆嘅，咁有幾經辛苦咧，就帶埋個小朋友嚟香港咁樣啦。咁嚟到香港嘅時候，洗碗。做清潔，咁樣咧辛辛苦苦咧就揾5000蚊咁樣，馬斯洛地行都要做噶嘛。跟住咧，然後咧，佢個老公話：，唉，咁辛苦，我哋都係翻翻大陸啦。但係個仔已經翻緊學噶啦。咁個老母就覺得唔得嚇，即係佢話咧喺大陸啊，都叫俾錢請人做啊，自己都唔使做乜仔。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做到瀝職咁樣 嚇。點解來香港咧又？ 咁啊唔知喎嚇，咁啊冇咁唔問呢啲啦，即係大家、大家口頭噏下嘅啫。佢話後來轉咗部保險，佢話佢而家做咗5年啫嘛，而家年薪揾成400多萬嘅。 咁撚好嘢！ 跟住我仲仰慕下佢，我話：哇，你咪仲叻過梁振英咁樣。跟住然後佢話：係梁振英都唔係好叻啫。咁啊，我又係喎。跟住然後即係其實一個人嘅大上大落。你嗰头做紧洗碗嘅时候，其实都预示唔到你下年已经揾400萬。 系， 系咪？所以你今日觉得你系医生嘅时候，你都预示唔到你下 一次系咪啦？ 系咯，即系你一年之后，你又系咪医生咧？系咪？冇嘢永远嘅。 啱。系咯。但系有啲人唔系咁睇噶，即系精英阶层啲咪尤其系。 所以咪即系冇噶。我觉得即系你问我放假冇乜好做噶，但系咧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值得玩的，看你有没有钱，没钱就回归这个人类的精神文明财富。 对，你当我经常都看书， 我觉得看书 OK， 我经常都喜欢看书，即是放下假最好是什么呢？家里有书，即有些书是真的你在人生里面必要看的嘛，在人生里面你有些画面你在书里面是，即你不在书本里面你建构不到那种的偉大的場景的，真係。 唔係，同埋最無聊睇下《三個演義》，唔係噶，你唔睇書，整套嗰啲咩《紅樓夢》DVD 翻嚟睇咁樣，都睇你幾一個月噶，係咪先？喂，要食飯啊嘛，咪又要煲劇噶嘛。喂，《三個演義》都成100多200集啦。 但係有啲人連啲興趣都唔中意。 喂，大陸啊，大陸、韓國加日本啊，三個地方嘅電視劇啊。屌，夠你坐喺度幾年啦！ 咁你講啊， 好啦，講完啦， 拜拜。